大致多云同埋有薄雾，星期日同埋星期一较为潮湿同埋有雾。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咁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6级，有一两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东部初时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翠屏南村中线的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在东涌裕东路去青衣方向近顺东路的意外就还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另外现在去日东村方向的车辆暂时禁止由裕东路右转去顺东路，驾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同埋九龙入口范围都系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一段咧，仲系稍为多车一啲。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通菜街有水管急收，去界限街方向近旺角警署嘅快线封闭咗。晚间工程方面，沙田大埔公路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凌晨嘅1:15至到清晨6点，大埔公路沙田段北行通去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嘅支路会封闭，请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先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 阿 Clayton， 我唱成点啊？ 咁我咧，命运就是颠沛流离，命运就是曲折离奇。 其实你哋之前都问过其他人噶啦，以中年嚟讲，你哋都几咩？ 咁究竟系咩啫？ 即系你哋两个做翻节目咪好咯。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加埋我张佳添， 手下留情。 头先睇新闻咧。令我想起一啲咧，即系以前咧行年宵嗰啲画面啊。咁你知年以前嘅年宵就有干货卖噶嘛？ 系。 咁其中一个喺即系年宵咧最受欢迎嘅一啲嘅物品咧，细路仔最喜欢嘅就系气球啦。咁你知气球咧，即系嗰个画面通常系点样咧？就系、是、有一个小朋友帮人攞住个气球，突然之间咧，跳上咗。 跟住，唔係個小朋友咧，已經係死挨一爛，挨咗好耐，阿媽先肯買噶啦。點知唔小心放走咗嘅時候，跟住身邊有好多唔關事嘅大人啦，好嘢！咁跟住個僆仔就喊啦。係 啊，跟住卜爆咗。 哎 呀，哎。 但唔止一个气球嘅， 系咯，唉，好多气球咁啊，米奇老鼠啊，嗰啲成日都见嘅， 系啊， 拜拜咁样噶嘛。好，开始今晚嘅收下流程啊。 讲起气球咧，你记唔记得以前啊？一应该冇呢一个画面嘅。我以前细个咧喺街头系会有人卖气球噶，你知唔知噶？你有冇噶？ 唔多咯吓， 因为喺譬如酒楼附近啊嗰啲地方咧，就会有啲阿叔，即系攞住好多氢气球，好靓，好多唔同颜色，一大抽可能系有廿几卅个气球，就咁揸住企喺度，咁然之后就系卖俾啲小朋友咯。 系， 我呢个画面咧，我好中意噶，但系咧以前细个，哎呀妈买咧，阿妈一定唔会买嘅，因为会觉得哎呀好贵啊，呢啲唔买咁 样。同埋因为咧嗱，即系气球咧，其实系有两大个系统嘅，一种咧就系氢气球啦，一种就系氧气球啊嘛。即系咩叫氢气球呢？就氧气球，即系我自己吹嗰啲啊。 哦，氧 系啊， 即系咪吹出氧化碳球嚟？ 我唔知啦，系啦。总之咧，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细个咧系唔明白点解有啲气球可以飘到好高。 系 点解我哋自己系用个口吹出嚟嗰啲啊？就系、是。掉个天花板就已经系嘅最到顶噶啦，咁样样咧。咁后来先至明白咧，就系原来我 唔系掉天花板，系跌翻落嚟。 咁弹咁一嗰啲系弹气定氢气啊？ 嗰啲系氮气，因为氢气系 会容易燃烧嘅， 系容易燃烧嘅， 系、哦、啊，比较 所以就用一 个 inert gas 就系呢个嘅 咩 gas 啊 ？inert gas 啊，即系惰性气体啊。 inert gas inert 系咪啊 ？inert gas 系 inert 吓。 惰性气体系嘛， 系 啦，咁我哋嗰阵时唔明噶嘛，咁所以咧喺街咧，但凡见到头先梁丽勤讲嗰啲咧，能够可以即系或者维园花市会飘上半空嗰啲，我哋觉得嗰啲波好劲啊，因为佢好似变咗纸鹞咁，可以飘到上天空，即系上半空啊嘛，我哋做唔到呢个效果嗰阵时。 我但系咧，我好有印象，虽然阿妈冇买过喺街嗰啲叔叔揸住嗰啲氢气球，即系嗰啲气球啦吓，俾我玩，但系咧我好记得我自己第一个人生第一个拥有嘅气球，真系飘起嗰啲气球系喺边度攞？我好记得绿色嘅个气球，就系话说咧，嗰阵系细个去香港大会堂，因为其实阿妈带我哋去啊行街玩下咁，同埋有啲亲戚朋友咁样带埋一啲表弟表妹咁样去到啦。咁嗰度咧就唔知点解就有架车。是政府嘢嚟嘅，應該係咁咧，就宣傳啲唔知咩活動，我哋完全唔知咩事。總之喺現場咧就係、是、哦，有啲有個哥哥，跟住咧就有好多小朋友喺度排隊，佢手上有好多綠色嘅氣球，現場就撥啲氣落去個氣球嗰度咧，跟住咧就俾你揸住。但係咧、最吊鬼嘅地方就係 冇橡筋。 唔系冇橡筋，系会有条线楞住噶嘛？ 系 佢冇嗰条线噶， 都用手咯。 佢崩完俾你之后，跟住你仲攞住，咁啊佢就打咗个结啦。咁然之后俾你攞住，你仲攞住个气球，但系你冇嗰种 圆形嘅气球， 圆形啊胶嗰啲气球，即系平时我哋吹嗰啲气球。但系你攞住，其实你冇咗嗰种佢会飞起嗰种感觉啊嘛，因为你就搵只手攞住啫嘛。咁然后啲大人咧就周围搵啦，啊究竟会唔会有啲咩地方系可以有一啲嘢楞住？ 尼龙绳啊嘛，有阵时会 系啦。咁跟住咧你就发现 西饼嘅西饼 咁样，跟住你就会发现，咦？点解有啲大人好劲？佢哋系唔知点解咧，就会真系会搵到啲尼龙绳啊之类，系唔知喺边度出嚟？咁究竟喺边度攞咧？冇噶。咁后嚟咧，我哋就唔知点样系搵到一啲。用啲纸巾，将啲 tissue 咧 吓薄埋佢啊，得唔得够断咯？ 唔系咁，跟后屘冇耐咁个气球咪走咗咯。但系就真系唯一就系、是，不如试下搵张纸巾啦，搵手巾仔啦，咁啊薄住咧，咁等啲僆仔系感受一下个气球原来真系晓飞嘅嗰种感觉咯。 佢冇写系民用噶。 佢又冇特别写住嘅， 佢写大家一齐用 嘅，同埋会可能会不可抗力地飘走嘅。 喂，但系嗰个气球咧，我反而有啲挂住。以前有啲表演叔叔咧，佢会扭嗰啲波啊， 都有噶， 喂，少见一啲。 我有啊， 有噶， 你有个叔叔 有 ，lock 有嗰啲波，你要唔要？我阵间整个俾你啊。 唔识扭， 你知唔知好有用啊？嗱，讲多少少啊，因为咧，我早排咧就成日同一啲即系真系。识得跑步嘅教练咧，就练习下跑步啦。佢指点我两招啦。佢就话其实咧，你知唔知气球？假如你每一日咧攞住，真系我哋平时头先讲嗰啲吹嗰啲气球啊，你可以不断练下吹波， 放翻气，吹波，放翻气，吹波，放翻气，其实咧系对于个肺系好好嘅。咁佢话好多即系连嗰啲唔知肯亚定系埃塞俄比亚嘅选手咧，其实佢平时啊都系攞个波咁样吹咯，咁对个肺嗰个扩张啦。同埋即系嗰个呼吸吸啊，其实系好有帮助。 但系我系唔识吹气球噶。 哦，呢个系要练习， 系要练，即系你唔系就咁摆入个口入边死吹烂吹 个。因为你吹完即系通常啲小朋友最初学吹气球咧， 就吹喺口水里嘅。 唔系，你系吹到佢满咗，但系你就未能够令到佢胀起啊。 系， 哦，系系系， 系啦，未能够令到胀起，系啦，原来你系要。谷住道气再拨出嚟嘅时候，先至可以令到佢胀起嘅。 系系系， 你而家识唔识吹？ 我而家都唔系好识吹嘅，因为佢嗰啲系即系通常就含住喺个口，然后就夹硬吹，然后谷住一个位就停咗，然后当你好攰嘅时候就。就冇咗冇咗个波 啊！你只能够令到佢胀起，但你要再冲多一阵咧，你就要谷一嘢先冲到。 咁但系同埋成日玩到个腮会痛咯。 系啊，呢两边好痛。 系啦，咁我就放弃咗玩呢个嘅吹气球。 仔而家咁上紧大都差唔多要噶啦，要学下呢啲伎俩啊！气球系好易氹到小朋友噶，虽然都好易激嬲人，但系我哋小朋友咧系特别中意气球嘅。 咩事？你嗰句咩意思先？ 唔系我问下，我讲下啫。咁有时唔高兴啊嘛，大家啲气球。 但系气球点解会激嬲人啊？ 我点鬼知啫？ 我而家揸住个气球，好，预备一二三， 好， 系 好啦，咁啊。开始今日嘅手下留情啦吓，咁啊即系气球都系恩物嚟嘅， 系 系啊，即系对于我哋小朋友冇嘢玩嚟讲，一个气球搞好耐噶， 系啊， 我喺屋企啊，早两， 但气球系会借噶， 咁啊系， 人都会借， 唔系啊，气球借系会令到一个小朋友好唔开心嘅， 系啊，嗱我诶讲多少少啦，咁唔单在，咁嗰阵时开 party 咧，就譬如嗰啲生日会啦，咁你总会唔嗱。那個年代能夠得到一個氣球其實都已經相當之珍貴嘅。咁細路仔係唔明白啊，個氣球係會漏氣或者唔知嗰啲熱漲冷縮定係點樣啲氣係會走啊。咁你當晚攞翻屋企係好開心噶，即係佢係一個即係脹卜卜嘅大老鼠嚟噶嘛。佢第二朝佢凹咗，其實好失落噶。有啲氣球咧真係救唔翻，譬如啦，平時嗰啲五顏六色嗰啲咧，你都上次可以嘗試拆開佢，即係拆翻解咗個裂。再吹過， 係 咁，但係嗰啲咧銀色嗰啲、 哦、即金屬氣球就唔可以嘅， 比較難嘅，因為佢首先你要將頭先講嗰啲咩氣話煙咩煙咧 gas 啊 gas， 你要屋企唔會有噶嘛， 係 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實咧佢都封得幾死下嘅，即係你基本上咧。除咗整烂个波之外，你系冇可能再打得开个波噶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佢你系睇住佢枯萎嘅。 系我记得同埋而家咧，仲有新兴一款咧，系再硬净啲嘅气球嘅。咁、 啊、 你几时会见到咧？就系、是、啲大时大节咧，咪喺尖沙咀海旁。 系咪拖住只狗喺？ 唔系拖住只狗，嗰个系另外一款嚟嘅。但 系 会有一款咧，即系嗰啲入边会有一个大嘅气，即系一个大嘅透明气球，入边再包一个细嘅气球。 唔系，又或者里面有36个细嘅气球嗰啲。 系啦，咁然后 你系讲。嗰啲嘅， 然后再包 LED 灯嗰啲咧，喺通常你圣诞节会用嗰啲嘅。 但系我想讲，其实嗰啲气球都唔稳阵噶，即系叫做好似冷。我觉得最硬净嘅就真系就咁吹嗰啲气球。 唔系佢嗰个叫襟用啲，唔系叫硬净，因为。佢幾款，一款可能係橡膠啲咧，咁可能你可以即如果你放得好嘅話，你可以重用再用翻噶嘛。但係嗰種即比較硬，即稍微個膠比較硬啲嘅嗰款氣球咧，嗰種泵落去嘅方法咧，亦都唔係咁容易。因為小弟有個朋友咧，都真係試過聖誕節咧就去即係喺尖沙咀海旁咪就係、是、即兜售嗰啲即情人節氣球或者嗰啲 LED 扭嗰啲啊嘛， 唔係扭啊，即係佢入邊可能一個好靚嗰啲， 即心再包個心嗰啲， 係啦，咁就再幫佢包。个 LED 灯胆喺嗰度，咁其实就可能你当即系大时大节博即系过下发下啲节日财咁样啦，咁以为好简单，咁啊买咗几个嗰啲手动嗰啲泵啊，即系自己搵手，即系以前嗰啲 最笨啦， 系啦嗰啲 party 嗰啲泵啦，咁其实你大概玩四五个咧，你已经会攰啦。个原因系咩咧？个原因系因为嗰个嘴咧，佢吸唔陷落嗰个泵嗰度，咁好容易你泵两下咧，佢又漏气，泵两下又漏气咧，咁就你会嗰个叫做即系事倍功半啊。 系 啦，咁但系你发现，诶，点解隔篱嗰个阿姐咁好卖咧？个分别就喺个泵嗰度啦。 個泵咧，佢哋用電動泵嘅， 係 佢哋係真係，如果佢哋即相對地有經驗嗰啲阿姐，或者真係諗住嗰日發大財嗰啲咧，佢哋可能有架 van 仔。咁然後就有個電動泵咧喺個 van 仔車上面，咁然後泵完一堆咧就可能哦就阿表姐出去賣，咁然後再泵一堆咧就阿二表哥出去賣，咁佢全部唔會用人手泵嘅，係用電動去泵咧，咁個效果就會快好多啦。 佢會唔會教到噶？即係譬如咧，我泵咧就係50cc 嘅，咁一到50cc 就停。 應該冇嘅，冇嘅， 冇 嘅， 測嘅啫， 係冇測嘅。 喂，你諗下我哋早期啊細個啊係點泵噶？係買嗰嚿黃色啊！即系弹弓嗰嚿、 哦，弹弓啊，弹系咪弹弓弹模？ 即系弹， 好似琴咁样， 系冇错，灯笼咁嘅款嘅。 我哋唉， 嗰度你真系把鬼啊！话俾你知， 其实系泵浮床噶嘛，嗰嚿嘢。 同埋水泡， 系啦， 最早其实攞嚟搞嗰啲嘅。 但系水泡我系吹 嘅，都系嘅。咁但系有啲人系唔中意噶嘛，即系觉得唔卫生，同埋其实你唔系个个咁够气噶嘛。咁啊，以为嗰嚿黄色嘢好巴闭，最早其实用嗰支噶嘛。 你系用手定系踩啊？ 梗系踩， 梗系踩啦。但系你踩两踩会踩烂嗰嚿嘢噶嘛？ 同埋嗰嚿嘢唔好踩噶嘛， 佢会踩扁咗。 手咯， 系啊，手同埋咧，后来就出咗头先阿一哥讲嗰啲，即系 嗰 嚿都系非常， 嗰、那个都唔得噶。 我试过有一年啊，即系唔知阿女生日会咁，你都要搞下啲呢啲咁嘅布置嘢噶嘛。你泵30个啊，你嗰日 即系用嗰嚿绝绝嗰嚿胶噶嘛，系嘛？ 系啊，你起码等于去咗做 gym 咁就 系啊。所以而家系通常佢哋如果搞 party 或者可能大学有活动咧，佢哋会买一樽仔嘅嗰啲氮氣 gas 嗰度泵嘅，就方便啲，同埋你真係可以有啲氫氣嘅效果，你可以飄上去天花板啦，成啊！ 點解會咁多呢啲嘢咧？就係因為咧氣球咧已經成為咗好多大型活動裡面必然出現嘅一啲 decoration 啊！即係有啲佢真係整到好靚 啊！嗰排嗰啲 vacation 嗰啲成間酒店房都係， 甚至乎係啲唔結婚都係㗎。我有一個大拱門上面咧就有粉紅色同埋白色咁樣扭到好靚。 逢親大時大節跑過尖沙咀碼頭，你就見到嗰啲酒店全部都寫住 Marry Me 喎。其實嗰啲係一門大生意嚟㗎，整得靚係啊。 同埋咧，嗱就老老實實啦。其實我覺得一個簡單嘅氣球已經好多人可以玩到啊。即係譬如喺舊年， 包括頂頭除啦， 冇錯啦。喺舊年即係咪好多嗰啲即係唔俾出街啊，或者疫症橫行嘅年代咧，咁好多時咧，我同啲小朋友都喺屋企嘅。咁其實佢哋好中意玩氣球，咁我就玩屋企嘅家制籃排球比賽啦。咁、我就擺棟書喺，好簡單嘅啫，就我同阿饅頭一隊，或者佢阿媽同阿包包一隊咁樣，咁然後擺棟書喺中間。咁我哋咪玩一個好簡單，譬如喺一張箭嗰度，咁中間有個界嘅，咁邊一個打到對方嗰個地下，咪為之贏咯。咁其實呢個遊戲好好玩嘅， 因為唔會打爛屋企啲嘢。 都有少少危險嘅，有時會。如果你上面有眼吊燈嗰啲，咪棘手啲咯。 屋企一定2000尺，可以玩到呢個遊戲。 唔係一條走廊都玩到㗎啦。 阿一哥，你呢500几尺啊嘛， 得500几啊， 係啊，都得嘅。 係 啦，咁第二隻咩咧？其實考驗到大家嗰啲眼明手快。 係， 因為咧你扣殺啦，你打落去，其實咧你可以即刻用手用腳去接咧。其實對於小朋友嗰下嘅反應咧，係做到一個操練，同埋仲要玩幾耐都得。一个波可以够你玩成个晏昼啊！ 系，同埋平啊嘛，你10蚊一大包已经 系咯， 系啊， 所以话气球几可爱啊！你整烂佢做乜嘢咧？你试过吹爆个波未啊？自己 梗系未啦，我连吹起个波都唔识 吹爆波系好难噶， 同埋好惊。 但系试过玩嗰啲氮气咯。变咗咁样， 我试过买过几樽翻嚟送俾人噶，以前去日本玩， 真系会咁样噶？ 会会噶会噶，会变咗卡通声噶。 有时我观一片天，天忽而变阴；有时我兜一转风，风忽而刺骨。很多东西很可恶，很多东西偏偏可爱，在你走过来。一晚星星璀璨至感，我们要哼一阙歌，静下来接近。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爱，在全人类活该。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绽开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有天真的，我们要还以天真的你，我能望。 想的才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没愁没烦，二人没有爱。I just for you， 一瞬间吻下来，世人会忘记当初的爱人，要为到当初的爱而爱，全人类活该去爱。你陪我穿一套衫，生温暖之感，我陪你开一次心，就别无缺乏。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事实至少可以同在，而同在才可爱。 First， 有听众就矫正我哋噶，佢话嗰啲唔系氮气，系氦气，氦气先至系惰性气体。一个你 哦、oh, ，so I study in English， nitrogen helium， nitrogen 同 helium 系我真系我 nitrogen nitrogen 系氢 ，hydrogen 系氢气， 系啊， 但系 helium 系第二嗰个嘛， 氢 氦嗰个系咩 ？periodic table 第二啊， 系啊 ，I study in English， sorry， hydrogen helium lithium beryllium boron carbon 啊嘛， 嗱佢数到，咁我又不断数落去啦，唔系，但我系捞乱咗嘅，因为中文我哋嗰阵时我后屘读大学都觉得用中文去读系哇咁复杂嘅， 我谂系地球上啊最难背嘅表啊，就系元素 表、周期表系啦。诶，但系咧好得意喎，嗰阵咧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即系开始我哋 form 几要背噶，系咪 form one 啊 ？form three 要背咯，中三 哦，中三背，我唔记得中几背啦。咁总之咧就好奇怪地，唔同嘅老师嘅要求系唔一样嘅。譬如我嗰、那个系咪啊 science 嘅老师，应该系 IS 嘅老师， 或者 cam 嘅老师 ，cam 嘅老师是但啦，系啦。咁总之咧。好得意嘅就係我哋嗰班呢係用英文背嘅、 嗯、 但係隔離班呢係要用中文背喎、 哦、即係唔同老師唔同 係啊，咁所以我會識少少中文囉，因為隔離班都有啲 friend 㗎嘛，咁佢哋就成日都用中文嚟背囉、 啊、所以更正返啦，泵入氣球嗰啲應該係氦氣，英文是 helium， 系啦， 咁氢气系 hydrogen， 就第一位嗰、那个， 即系升上，即系坐气球， 唔系坐气球，唔系坐气球，燃烧 系啊，坐气球热气球嚟， 热气球嚟噶嘛，唔系飞艇嗰啲啊， 哦飞艇嗰啲系 飞艇嗰啲就系 飘咗去美洲嗰啲就系 咁嗰啲我唔知啦， 我谂嗰 啲咧， 我想问下啫。 唔系啊，我谂嗰啲应该系再高科技啲，唔会 有人嘅，其实 唔知 我唔知。 系啦，咁嗰啲应该系系啦，应该系用一啲相对地较安全性较高嘅气体，因为以前嗰啲飞船咧试过出意外噶嘛，系烧到啪啪声咁样出过一个好强嘅意外噶嘛，所以我觉得佢哋应该唔会再用啲太危险嘅气体嘅。 咁、吹出嚟嗰啲系咩话？一个二氧化碳系嘛？ 吹出嚟嗰啲系二氧化碳， 大部分系二氧化碳。 我其实卡晒啊嘛， 卡宾豆晒， 即系几多啊？咩啊 ？CO2 咯，卡宾系咩啊？ 碳咯， 碳系咩啊？ 碳 系 几多毫？ 卡 宾系十二， 点解卡宾十二好似？ 唔系， 八定系十二啊？ 肖师话十二啊， 十二咩？ 系嘛？卡宾 系咩？ 系唔知啊，系啊，好啦，之后翻嚟咧，我哋有张佳添先生嘅访问，我哋听翻啲有教育意义啲嘅嘢。咁今日会讲下咧，佢对于本地歌坛嘅一啲嘅展望同埋寄望嘅。一阵翻嚟啊，有 Clayton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同内地全面通关，入境处话今日截至下午四点，大约158,000人次出入境，其中出境占86,000几人次，入境有71,000几人次。陆路口岸当中最多人用罗湖管制站，有37,000几人次，其次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有接近29,000人次，之后依次是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和高铁西九龙。香港昨日起和内地全面通关，九巴和城巴分别有路线途经新开设的香园围莲塘口岸。城巴企业传讯经理曾安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开设的 B7 路线来往上水至新口岸首日的运作畅顺，乘客以跨境学童较多，另外亦都有翻工人士和旅客。星期六会加开新路线 B8行走沙田和大埔，初步班次每个钟头一班，并且会按人流调整服务。昨日亦都有学生因为太耐未有来香港，八达通被冻结，城巴已经安排人员协助。九巴助理车务总监黄玉婷在同一个节目说，星期六将会新增 B9 路线来往屯门、元朗和香园围口岸，只会在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行走，每一个钟头一班，会按客量调配班次。他又提到，全面通关之后前往落马洲的 B1 路线客量倍增，会加开特别班次应付人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代表特区政府同市民向土耳其、叙利亚强烈地震嘅遇难者表示沉痛嘅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同埋受灾人民致以深切慰问，祝愿灾区民众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李家超喺社交专页话，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身在当地嘅香港居民情况，随时提供一切所需的協助。土耳其昨日連續發生兩次七級以上地震，造成幾千人死亡。應土耳其政府請求，中國政府派遣由82個隊員組成的中國救援隊，下午帶埋救援裝備和物資，由首都機場出發飛到災區。外交部话，暂时冇收到中国公民嘅伤亡报告，中方十分关注灾情，已经第一时间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机制，将会向土耳其提供4,000万人民币嘅首批紧急援助。中国红十字会亦都已经分别向土耳其同埋叙利亚各提供2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18至21度，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日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同埋有薄雾，星期日同埋星期一较为潮湿同埋有雾。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千人眼里出世诗。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我最喜欢的西洋诗句是，你是我的每一种东西。 You're my everything. The sun that shines above you makes the blue.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政府就快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之前预先申请咗或者用易通行手机程式申请嘅车主，会陆续收到车辆贴。今年二月可以率先喺青沙管制区用到啦。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亦会陆续推出易通行，详情上 hketo.gov.hk 睇下啦。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导演滕华涛认为冯绍峰同思源这个角色，无论是年龄抑或性格都非常配合。而冯绍峰又是上海人，思源这个角色在剧中亦都有很多需要讲上海话的地方，所以思源同冯绍峰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兔年要有好声音，仲要有好监制同埋好嘅作曲人。走下流程，请嚟兔年第二位嘉宾 Clayton 张佳添。从前情人好吗？现在幸福吗？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仲独身吗？还想我吗？为准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存几多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家。嗱，总会有再艰难嘅时间啦。好啦，你印象当中，你记得你最艰难嘅时候，大约系点样样？ 即系佢想问你嗰啲，冇乜嘅钱刮痧都冇嗰啲咧。因为通常艺术家都会硬系会 有冇刮？有冇去到呢个境况噶？差到 咁又未去到咁差啊！但系有时会即系自己比较啊，因为我曾经揾最多钱嗰阵时同而家差决咁，有啲不是美意嘅。咁就但系即系我觉得。我覺得上天都幾眷顧我嘅，假假地我做呢行都係好唔穩定嘅職業啦，冇每個月有人出糧俾你噶嘛，咁所以係的確有 ups and downs 嘅，咁但係你去到最 down 嘅時候，咁你冇嘢㗎，有瓦遮頭，有飯食㗎，咁我都仲養到兩個女。我後屘發覺一樣嘢就咩？以前你好嘅時候咧，有兩樣嘢係我當時可能年輕啲啦，個心態唔啱啊。第一就係、成日太憂慮未來，呢個第一。因为你忧虑未来，你不能够将你自己个人摆在最佳状态，这个第一。第二就是不懂感恩，因为不是说不知道要感恩，而是你说感恩都感恩，但是你的口讲感恩是没用的，原来是要个心感恩才行。然后有时你真的经历了很多东西之后，咁尤其疫情呢三年啊，當然全世界都係啦，去由19年社會事件去到疫情呢三年，幾多人失業失業冇做什麼什麼。其實疫情呢三年呢，我自己個心係好平靜，係啊，我自己係反而覺得幾開心。係啊，因為我真係學識咗感恩。呢樣嘢係講你可能唔順，但係我自己經歷咗好多 ups and downs 之後呢，我分到離咗兩次，咁但係我好感恩我同我兩個前妻關係好好，我好感恩兩個小朋友都健康快樂，大家身體好，疫情個個有病有死人諗樓咩，咁我哋個個都 touch wood OK 啦。咁有啲生意真係冇咗㗎，我有啲傾咗啲生意可能喺內地啦，淨係第五波我傾咗一個什麼比賽做咩評判，幫佢做唔知一連串嘅活動，咁嗰度講緊都100,000蚊以上嘅，一個第五波乜都冇曬，哇冇個100,000蚊，是但咯，咪冇就冇咯。我已經係好隨遇而安嗰啲人嚟嘅，但係我永遠就係、我今日其實都好開心喎。今日有時我 YouTube 個 channel， 我本嚟得幾百人嘅啫嘛，即係有時咧你諗嘢咧唔可以諗得負面啊，星夢 严明熙唱咗《没有你还是爱你》，咁我就讲咗个评语啦。我觉得我讲得好好，点知 cut 咗？ 系啊，你讲咩？不如而家讲翻啦。我哋唔会 cut 噶。 嗱，我就系心谂咁啊，咁不如我喺 YouTube 讲翻啦。 哦， 系啦，我就灵机一触，咁可以详尽啲添。咁点知我一 post 一日就45,000个 view， 咁跟住累积到今日150,000到啦。咁跟住哇，原来咁多人中意睇我讲评语。咁跟住后屘阿 Chantel 嗰只《恋爱预告》，咁我又讲啦，嗰只。仲誇張個點擊，跟住我今日 YouTube 個嗰個 subscriber， 我由當時嘅幾百人去到15,000+，咁其實我哇賺咗啦！即係有時有啲嘢你係覺得係你唔好諗太多嘢，你個心想做啲乜嘢，你有啲乜嘢係覺得係你覺得應該做嘅，咪做咯，唔好擔憂未來，唔好俾過去嘅纏住你，同埋你真係要感恩你眼前所有嘅嘢。咁然後你就會發覺好多你估唔到嘅好事會發生嘅，係啊！但如果你又唔感恩咧，你又憂慮未來有咩咧？其實係最大禍係咩咧？你 block 咗好多未來嘅可能性，係啊！但我而家真係好老實同你講一樣，我睇到係咩咧？呢個世界上係無限嘅可能性。當你睇到呢樣嘢之後咧，就會有好多好神奇嘅嘢發生嘅，咁包括中年好聲音都係一樣好神奇嘅嘢嚟嘅。咁當時我覺得哇呢條橋正喎，好掂喎，咁我心我都希望去做評判，但我又唔會同 TV 講噶嘛， 冇理由自知㗎，係咪先？係咯， 點知真係揾我做？係啊，咁做完之後收視又好好喎，即係好多嘢係我發覺呢三年咧，呢個世界好亂啊，好咩？但我收到太多意外驚喜啦，無端端坐喺度漂流教室800,000點擊，乜事？即係我覺得原來，但係我好老實，我真係呢三四年我先至學識什麼是活在當下，什麼是感恩，咁然後就什麼事唔好再憂慮呢樣憂慮嗰樣嘢。以前發生嘅嘢，我頭先都講過，係咩咧 ？lesson，真係 lesson 嚟嘅， 係一課嚟 嘅。係啊，我今日呢個我，如果唔係我有以前 ups and downs， 我唔會係今日呢個我嚟。咁我更加感恩啦。我而家都中年啦，但我個 mind young 到，我話咩咧？我35歲嘅時候咧，我經歷咗一個中年危機嚇，咁同我婚姻有關嘅。嗰陣時中年危機就係寫咯。人生好似系咁上下啦，咁日日都唔知做咩做人，点做咩？我经历过嘅，但系嗰时我搵钱最多嘅，但系我搵钱最多嘅时候，系我做人最唔开心嘅时候，因为我中年危机。但系我而家咧，你话我搵钱好多 ，OK 啦。但系我而家从来唔将嗰个 mindset 咧 focus 喺名同埋利，我真系唔 focus 喺呢样嘢。但系当年咧，我成日谂就系名同埋利，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点样赚更加多钱，点样点样。我而家今日真系唔系谂呢样嘢，但系我好 enjoy 我而家每一样嘢发生喺我身上嘅嘢，包括今日你邀请我上嚟同你倾偈。 你而家做紧嘢系咪可唔可以咁讲？系你全部都系自己中意嘅嘢？ 哦，当然。 嗱，你系呢三几年你就即系顿悟到呢一个状态啦。 好慢嘅过程嚟，但系呢三几年系尤其是系。 咁但系咧，有冇一下又或者有一样嘢系一 click 中咗嘅咧？嗰一 click 又系啲乜嘢咧？ 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嘅， 其實唔算係一 click 嘅，但係真係呢三幾年咧，我或者接翻轉咁睇咧，沙士嘅時候 係即係2003嘅時候， 沙士嘅時候大家愁雲慘霧嘅， 嗯， 係嘛？但係其實我當時咧，我就匿喺屋企，成日喺度作曲。嗰陣時咧就發覺有啲歌又推咗出嚟，係有成績嘅。 嗯， 我發覺咧原來當個世界變得好混亂嘅時候咧，我就會好似近年 covid 什麼什麼。我自己就會睇，咦個世界好亂，咁我就會突然間覺得，我冇理由跟住大家去將個心情變，因為我覺得係當大家好好嘅時候咧，可能我自己反而會諗多咗嘢，但當個世界唔好嘅時候咧，佢會令我反省， 重整翻好多 混亂嘅嘢，係啊，所以我頭先都講過。Covid 呢三年，我心境好平靜，同埋好joyful。你話我有冇擔心過，譬如自己啊、屋企人啊，什麼做身體 中招啊咁嗰啲嚇 嚇？咁我都有啲屋企人中招嘅，但係都大步難過冇事啊。Touch wood 我冇中過招喎。但係我又唔擔心喎。咁但係我覺得好多人擔心咁多做乜啦？其實你聽日行出街有冇車死都唔知啦，係嘛？即係有時你睇到，哎呀，邊個咁慘？突然間有啲電視機砸親佢，好慘！你對呢個世界產生咗好多我會叫咩？你頭先講個頓悟咧，我會用咩嚟形容咧？其實係慈悲心。我冇宗教信仰，但我傾向佛教少少嚇。我信人有前世今生，但我發覺咧，原來咧，你經常憂慮自己嘅時候咧，你倒不如問下自己。有冇慈悲心嚇？當你產生慈悲心嘅時候咧，你就會睇到成個眾生咧，你會覺得佢哋未醒覺啊嚇！但其實而家大部分喺呢個世界上嘅問題，除咗啲天災之外，好多都係人禍嚟嘅，連 Covid 都係人禍嚟嘅。因為如果 Covid 係每一個人嘅 mindset 好嘅話，政府 mindset 好嘅話，其實係 Covid 係好容易俾人類去 overcome 到。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世界欠缺嘅係咩咧？慈悲心，所以大概两三年前咧，我有一首作品，嗰首歌本身系情歌嚟嘅，但系后屘我做咗 MV 之后咧，我就有一个 inspiration， 我将个 MV 变咗一个信息咯，系啊，咁嗰个 MV 就系讲紧我头先讲紧嗰样嘢，啊，嗰首歌叫做不在乎， 不在乎， 系啊，系啊，所以 以你自己嘅， 系我自己嘅，吓，听到听众可以去睇一个 MV， 尤其歌词系其次，留意个 MV 嘅信息。 点解会有嗱？因为你喺呢几年咧，偶然都会有一啲你自己嘅作品， 系间中你会弹出嚟， 系啊，即系点解会即系譬如三千六百天吓， 咁冇有头先话啦，我 Black Box 嗰阵时都系夹 band 啊嘛，嗰时冇 solo 歌，咁做咁多年，咁其实我觉得不如玩下咯，自己出两只歌，自己 solo 咯，咁系啊， 咁就冇乜一个特别嘅 purpose 啊，乜都冇嘅， 冇乜噶，系啊， 即系自己玩下， 自己玩下咯，系啊。 静静的来，悄悄离去，默默守护，淡淡呼吸，慢慢沉淀，无言无语，我的故事，你太熟悉。你的存在，你给的爱，剩下了一句话没说，埋藏我们心里，你却没法联系，是否你不在乎？爱是需要忍耐，爱是需要期待，爱就是两个沉淀，无言无语，我的故事你太熟悉，你的存在，你给的爱，剩下了一句话没说，埋藏我们心里，你却没法联系，是否你不在乎？就是两个灵魂的寄托。 就即係除咗話繼續寫歌啊，頭先阿 Kaylin 咧亦都講咗一樣嘢，咁我哋要開始講下啦，就係、是、教唱歌啦。咁啊幾時開始嘅正式？ 亞洲星光大道，因為嗰陣時就開始有人問我啊 Tim Sir， 你啊講咁多評語講得幾好喎，會唔會教人唱歌啊？咁我未教歌，唔知识唔识教喎。咁但系咁试下啦，咁样咁就开始教人唱歌。但系好老实讲，我开始教得唔好，我开始教得唔好，因为识唱唔代表识教，识评亦都唔代表识教啊。因为你教人点发声，点样用气咩，你要有一定嘅方法同方向嘅。我都累积咗超过十年嘅经验啦。近年我真系觉得自己教得几好。 系， 因为我真系睇到学生嗰个进步咧，系、我系能够令到佢一段时间里边去到一个 improvement。咁我系开始掌握到一啲方法去点样教佢。 嗱，我啊唔识唱歌啦，亦更加唔会识教唱歌啦。 可唔可以而家教下？ 即系或者你觉得咧吓，即系做评判，你睇一个人喺台上面唱歌，同埋你教一个学生，我相信你都唔同嘅。好啦，你觉得何谓唱歌唱得好，或者点先至唱得好咧？可以系唱功啊、key 啊、造型啊，定系点样样咧？ 定系翻？翻去我哋头开头讲嘅，要有音乐感咁样嗰啲咧， 全部都系唱歌唱得好，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绝对唔系容易，因为你要同时间好多样嘢系要做得好先得噶，唔系话纯粹哦，你个呼吸好啦，丹田有力啦，或者系共鸣，系全部嘅嘢都要同时间发挥，一次过发挥，包括你个身体个 gesture， 包括你点样用个喉咙攞成点样，个呼吸做成点样，感情做成点样，你个口腔攞得靓唔靓，你咬字好唔好，节奏感啊，系一套嘢，你是但争一样嘢，你会 feel 到扣分嘅。咁即系话你同时间抛紧可能六七八个波喺度抛紧，你是但跌咗一个波咧，都会若有所失嘅。 哇，个口腔靓唔靓？ 系啊。 喂，這個我真的沒想過， 是很有關係的，是啊，即是譬如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個口腔不靚的，是因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所以字正腔圓， 原來是這個， 因為你的口腔是直接影響到那個聲音上到來的共鳴感，那個空間感，還有氣上到來的空間感，如果你trap咗喺度咪唔得咯，咁好啦，但系有啲字个口腔唔够，譬如你唱 E 音啊、U 音啊，个口腔唔多噶嘛，你咪要将个共鸣推上嚟呢度咯，要喺呢度做共鸣。 喺个鼻咁上下嗰个位， 系啊，咁你咪要用个眼眉啊呢啲嘢去带佢个共鸣上呢啲位咯，系啊，如果唔系咧，你喺度出唔到嘅。 哦，咁即系话有阵时我哋见到啲歌星，佢哋唱歌好好听，但系佢哋唱到所谓七情上面，其实系有用， 系有帮 助嘅。 其实用面部肌肉去帮助共鸣嘅。 我以为系配合翻 佢嘅戏嚟噶， 系啊，嗰个剧情啫，以为系。 系啊，呢个其一咯。所以如果你话唱歌点样好，其实系头先我讲紧好多波要同时间抛得靓，你先成套嘢先发挥到啊嘛。咁其实你要有一个概念就系。其实我哋系一件乐器咯，譬如你一个喇叭、一支笛或者点样，但我哋其实是一件乐器，我哋最紧要嗰个乐器嘅其中一部分系咩咧？就喉咙嘅管道。即系话如果你一支乐器，点解嗰支乐器个声系靓嘅咧？呢支乐器系平啲嘅，呢个系贵啲嘅，点解贵啲嗰支会靓好声啲咧？因为佢乐器嘅物料同手工好。 系， 你系一件乐器，你嘅物料同手工点样会变靓咧？因为你唔系金属嚟噶嘛，你系 flesh and blood 嚟噶嘛，你系要将自己个喉咙嘅状态攞到好靓。 系， 一定 number one 最紧要最 basic 嗰样系要放松。 哦， 一定要放松。系啦，咁喉咙呢度靓之后，你仲要口腔啊嘛，因为口腔系你乐器其中一部分嚟噶嘛。呢两度都靓嘅时候，攞靓个状态。咁你唔係马上靓嘅，你係练到去攞靓咗嘅，因为唱歌发声同讲嘢发声係两回事嚟嘅。咁同埋喉咙中间嗰度喉咙定嗰个位呢，嗰度又要张开喎。你一唱开嗰度一收紧又唔得㗎喎，因为嗰个乐器其中一个好紧要嘅环节嚟 喎。 嗰度似就好似平时打喊路咁样，或者医生攞支棒。其实就係嗰个状态。如果你做到嗰个状态，喉咙靓口腔靓，你件乐器咪靓囉。咁要你件乐器靓，你咪可以攞到靓嘅共鸣囉，包括你胸腔啊、头声啊嗰啲共鸣感咪出晒嚟囉。如果呢啲嘢唔靓，渣练实晒啊，口腔唔靓，呢啲共鸣全部冇晒，咁咪得返嗰啲咩呢？喉咙声。 哦，个喉咙仲要打开，我好难度高呢件事。 咁都未讲呼吸，系咪？因为你件乐器靓啦，譬如你吹笛，我吹过，我嗰个人吹过气啦，你嗰啲气唔靓，咁你支笛再靓，嗰啲气都吹出嚟唔靓噶嘛。但系你嗰啲气好靓嘅气流，咁嗰啲共鸣咪出晒嚟咯。所以你咁多人夹埋发挥先至发挥到啊！ 但呢啲都系技术啫，仲要系 系啊呢啲， 跟住仲有 emotional 嘅 emotional 或者心态咧，即系譬如你点样去相信咧，即系教唱歌可以讲好多集啦。好啦，心态你会点样同你啲学生讲咧？ 你一定要系喺当下 好投入同埋冇雜念，所以無論你講啲咩理論又好，技術又好咩都好咧，即係練歌還練歌啦。但你一表演嘅時候咧，你要掉曬呢啲嘢。 嗯， 你喺度諗緊嗰啲我以上講嘅所有嘢咧，就唔得噶啦。 哦， 因為唱歌係你話心態嘛，我哋人有兩個腦嘅，一個左腦一個右腦。 嗯嗯， 你估唱歌用咩腦唱咧？ 右脑 系啦， 因为左手艺术管艺术啊嘛，听讲话 左脑系逻辑分析啊嗰啲咁嘅计算啦，右脑系艺术创意啊嘛，唱歌系一个创意嚟噶嘛，唱歌系 creativity 嚟噶嘛，唱歌系想象力啊嘛，你个左脑一 turn on 咗咧，你唱歌唔好听 哦， 系啊，因为你个左脑系影响紧你个右脑嘅活动啊， 嗯， 系啊，咁所以即系唱歌叻嘅人咧，好多时系佢真系个右脑系特别活跃嘅， 系， 我试过做一个实验啊，同啲学生唱冇乜感情咁，唔系几好听咁样咧，咁我就不如你一路唱嗰阵时咧，就一路谂住一啲嘢。例如咩呢，你鍾意嘅嘢食嘅味道，一路唱一路諗，你係要諗到好似真係聞到㗎喎。譬如你好鍾意食蛋撻，咁你就一路諗住啲蛋撻嘅味道，你係諗到好似真係聞到嘅。咁你一路唱，我發覺七成嘅人呢都會個感情好咗。 喎、哦、咦 咁真係。 哇，呢個第一次聽喎呢、這個。 點解你一諗到咁栩栩如生嘅時候呢，你嘅左腦自然會 shut down 咗。 哦， 咁你就启动咗你嘅右脑。 喂，呢、這个其实都系一个好，唔系真冇谂过。嗱、啊，你唔可以话好，我而家用右脑先，啪啪咗一 阵 就右脑， 系唔得噶。你搵啲 check 佢噶嘛？ 啊，系可以咁嘅，原来 我就唔识作歌啦，我亦都唔识唱歌。但系咧，头先阿 Clayton 兄咁样讲嘅嘢，令我谂起有阵时我度桥， 系啊， 度剧本， 你拍住个右脑， 食下嘢咧，个人好 feel 啲嘅。 依问先，咁有阵时我哋要谂桥，但系哎呀弊啦，谂唔到我哋去厕所，咁关唔关事咧？ 厕所啊，冇啊，冇咁梦幻嘅。但系我认同咧，你行入去一个譬如香气啊， 系啊系啊系啊， 香喷喷、啊， 因为个人好似系叫做 唱歌一定要放松， 系啦 ，relax 咗噶嘛， 即系启用到个右脑咯。 其实去 toilet 都系。 可能系啊，咁你有冇发觉好多时咧，你冲凉嗰时唱歌特别好听啊？因为啲热水一淋落嚟，你成个人放松咗嘛。 我以为啲人话，因为喺个浴室里面有 echo 好听啲啫，我唔知喎。 你喺冲凉嘅时候咧，你好似把声特别开噶嘛？ 诶，咁又系。 系啊，因为你开声等于放松啊。放松就开声， 同埋冇压力，唔会有人睇住你嘅时候咧，你就自己点样奔放都 OK 啊。 同埋始终啲热水淋落嚟咧，你个人系会放松， 同埋开到你个右脑最主要。嗱呢一招，嗱即 系 放猪死开街通啊！嗱，即系我意思，你唔系一定搞唱歌，譬如你搞创作又好， 系啊， 或者画幅画都好啊，或者有一样嘢嘅发挥，可能你开到你个右脑咧，你就醒啲噶啦会。 系啊系啊，所以我好鼓励啲人去做一样嘢，就系去打坐冥想，因为呢样嘢都会帮你个潜意识开启。 哦，系。 咁如果你真係需要譬如作曲即係譬如你做一啲叫做藝術嘅嘢嘅时候其实点都要会牵涉到情绪㗎嘛。咁你会去到时你真係需要做一啲藝術嘅工作嘅时候呢你就諗起自己鍾意食嘅嗰样嘢跟住撻着你自己嘅右脑跟住又可以咁样呢 我呢个係 apply 喺人哋唱歌因为我唱歌我自己係我懂得营造啲感情所以我又唔需要。但我反而想话不如试下。作曲得唔得咧？我未試過，你提醒咗。 哦，咁依家買貝德蛋撻翻嚟試下，睇下做唔做到。 梦想。 即係頭先我哋喺咪後都講到啊 ，Kaden 真係寫咗好多歌咧，就俾阿基仔唱，又好啱唱， 冇錯， 而且一啲都唔易唱。啊，一歌咪哼頭先嘅聽聽。 我都唔會算輸，你試下。 電大氣電波唔係咁用嘅。 重建家园，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身在当地的香港居民情况，随时提供一切所需的协助。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气温介乎18至21度，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较为潮湿和有雾。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游船可系开心嘅。不过万一上咗唔合规格嘅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啦。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嘅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同验船证明，仲有齐消防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嘅标记，确定系获批准嘅服务，详情睇运输处嘅网站啦。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and today we're gonna keep talking about gaming English， 打机学英文。今日讲另一个字咧，打开机嘅同学咧都知噶啦，我广东话咧叫坦克啊。点会坦克咧？我哋英文叫 tank，T E N K。通常咧，我打機裏面有啲 units， 有啲所謂嘅有啲部隊啦，係特別高 HP 嘅。HP 咧就係 hit point 啦，或者另一個字叫 health 啦，健康狀態啦。即係咧講佢究竟打幾多下或者中幾多招先至會死咧。咁如果高 HP 嘅人咧，或者嘅部隊或者嘅角色咧，通常咧就可以喺呢個群體嘅遊戲裏面咧係擔當擋住对方袭击的一个角色的。挡住了之后，后面那些譬如可能弓箭手啊或者远程攻击的人呢，那就可以保护住他们在后面呢攻击的。那么这个呢就叫 tank。比个例句大家，譬如 he's our tank in the game， 他呢就是我们的坦克来的， ok？A good tank， he's a good tank， 就是代表他很有这个抵挡攻击的能力的一个人。那这个呢也都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都可以用。如果你是跟差不多年纪的后生仔沟通的。Okay. He's a good tank and can take a lot of damage. 他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坦克来的，可以呢受到很多攻击。Okay. Adjective, 形容词啦。Tanky, T-A-N-K-Y, Tanky, 亦都得。好啦，今日讲到呢度，希望大家用得着呢啲字。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Clayton 张佳天。 人活是日难遇见，下世纪 创作啊，嗱而家都嗱你又冇乜停过创作嘅，咁当然个量就年年都唔同啦。譬如而家我哋啱啱过往呢一年，我哋听咗啲新人，譬如好似阿麦浩儿啊，或者系阿崔美嘉啊，咁都会揾你写。可能你而家点样去睇，或者你嘅创作对于你嚟讲个份量系点样样嘅咧？即系对于喺你嘅成个人生当中。 我自己就而家好隨緣嘅，因為以前個市場好啊，咁有你冇你做一扎釘冇擺喺度嘅，你知道啲貨就會去嘅。咁而家 跌貨嘅，好似啲 我突然間有個現象出現咗。 咁而家加上我自己忙嘅嘢，就有其他嘅嘢咧，就有時唔係好得閒做 demo。但係我靈感 keep 住都有嘅，有時會突然間彈啲靈感，我咪錄咗落個手機度咯。其實一大扎嘅，但係 未整理好， 未整理好啦。但係如果你話有冇機緣呢啲歌能夠有一日出街，咁可能有啦，可能冇啦，我唔知啊。個意義就係我。出街嘅歌出版咗嘅歌可能都幾百首，咁其實如果我下半世再出多一兩百首嘅歌，未必係對於我嚟講，我下半生最想做嘅最有意義嘅嘢咯。係啊，因為我覺得係人喺唔同嘅階段真係應該做唔同嘅嘢嘅。我而家就係覺得無論香港嘅音樂啦，或者係華語歌啦，我希望如果有一日我能夠有一個功能或者一個崗位，可以出一分力，可以令到中文歌。可以更上一層樓，咁我會希望去做呢個角色嘅。咁包括甚至我喺星夢或者中年好聲音啊，發掘一啲人才啊，咁都出一分綿力啦，叫做。好老實講，我好唔抵得呢二十年 K-pop 發展得咁好，但我係好中意 K-pop， 係你中意咩咧？係 咯，中意啲咩快歌定慢歌咧？ 乜都中意。咁當然你個 BTS 啊、Blackpink 我都加好中意啊。佢哋個無論喺嗰啲嘅創作創意。製作水平，藝人嘅水平，聲色藝 MV 成套嘢係已經去到國際頂級嘅水平。如果唔係，點解而家啲鬼仔鬼妹會唱緊韓文嘅？我心諗其實香港曾經係韓國人睇香港餐片，但係可能 英文識， 聽中文歌都會有嘅。咁點解今日香港嘅 music industry 會俾人哋追過咗咁多個馬位呢？的而且確有好多過去二十年，香港嘅無論係唱片公司或者係業界嘅人，都冇好好咁去將以前香港嘅輝煌成績去延續落去，即係好多策略上嘅嘢、投資上嘅嘢、培育新人嘅上嘅好多好多嘢都係做得唔好，所以令到今日咁困難嘅。咁所以我覺得係點解香港唔可以發展到好似韓國咁樣呢？我覺得係要檢討咯，咁所以係舊年我都喺我個頻道咧，我出咗兩條片咧，我係詳細咁分析咗點解香港喺過去二十年個 market 會一路咁跌到而家嘅，我詳細分析咗，我列出好多原因嘅，係啊，所以大家去， 大家睇下我都想聽下， 咁我係啊， 我想問多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咧廣東歌或者我哋香港嘅樂壇自己嘅樂壇咧，經歷過呢啲叫做風暴嘅來襲咧，唔係第一次噶嘛，即係而家唔係第一次噶嘛，譬如以前都曾經試過啦，譬如日本風咁樣一冚過嚟嘅時候咧，咁。是後嚟就會出現咗校長哥哥妹姐嗰啲啦，咁就冚翻轉頭啦咁。咁你覺得今日我哋俾人所謂啦，即係打得咁犀利嘅時候，我哋有冇翻身嘅能力咧？ 其實冇人刻意去打我哋嘅， 係嘅，我明嘅。 只不過係你不進則退啊嘛。香港唔係冇人才，但係培訓係亦都更加緊要，因為你一個七百萬嘅地方，個人才始終有限嘅，譬如好似。星夢嘅 Six， 我哋聽到有啲14歲嘅小妹會唱得好好，咁其實唔係冇人才啊香港，但係要好好咁樣去培育人才，點樣去提拔人才，點樣去令到佢哋可以香港嘅你話 Candle Pop 又好啦，華語歌或者點樣都好，其實唔應該再局限喺香港市場嘅，因為而家全世界已經係喺個網上邊，你已經係只要有好嘅嘢，你唔需要局限喺地區性。所以我覺得係要將嗰個視野同埋成個概念要重整。我希望喺未來會聽到中文歌啦，唔一定廣東定國語啦，係真係會去到世界好多角落啦。點解韓文可以做到咁樣？嗱，你睇 J-pop 跌 walk 嘅， 係嘛？係好似行到唔知道自己想行啲乜。 其實台灣市場跌 walk， 日本市場跌 walk， 香港市場跌 walk， 係韓國一枝獨秀嘅。咁佢一定有佢嘅成功嘅原因，你可以參考嘅。咁啲人成日話因為政府咯，政府幫我係，但唔係唯一一個原因嚟㗎嘛。你睇佢成個韓國嘅好多緊扣嘅嘢，我希望睇得闊少少，就係一個國家。嘅軟實力係好值錢嘅， 係 冇錯。 所以你淨係睇美國，美國有幾多窮村落後嘅地方，你睇唔到啫嘛。但係佢一個荷里活會令到全世界人睇到，哇！美國係幾咁璀璨，幾咁趨之若鶩，幾咁什麼什麼。喺幾十年就係、是、美國嘅軟實力，令到好多美國嘅嘢都大起。呢樣嘢我哋要睇闊啲咧，就唔係純粹係講音樂啊、流行文化咩，而係講一個國家嘅軟實力。 行李放我身邊，始 此刻我给你发现，人红着眼，涌出小雨点，明是昨天，苦苦训练一千遍，临别的一刻不想哭一声，望来这晚我哭得四方都听见，临行薄向你相见，双手去感觉你面，言辞尚欠，心底的却万千，曾在雪天一起向日出光线，承诺彼此一生相依身边，无奈这晚向天边客机讲再见。我会挂念你，当星光有你，在晚空擦看远方中的角落，诉说你落雨悲。我会挂念你，当分开千里，就算我世界有纷纷天与地，我眼内仍是你。传达远方，听筒里熟悉声线，期望你会好好开始一天，临睡我会以一张照片好再见。我会挂念你，当星光有你，在晚空擦看远方中的角落，诉说你落雨悲。我会挂念你，算我世界有缤纷天与地，我眼内仍是你。我会挂念你，当星光有你，在晚空擦看远方中的角落，诉说你乐与悲。 咁你谂住会 contribute 啲乜嘢咧？ 睇天啦，睇下我发梦谂到啲咩啦。系啊，但系我有嘅系我嘅呢廿几年嘅经验，略略对于市场上嘅一啲嘅智慧同埋我嘅视野咯。如果我可以 contribute 到任何嘢，都我都希望嘅。 嗯， 曾经十几年前有电台访问过我，佢问我：喂，而家香港乐坛开始越嚟越差，点算啊？有冇咩解救啊？我嗰时讲咗一样嘢，我话而家香港歌手咧，四大天王之后咧，其实而家只系做紧内销嘅啫，吓、完全出口唔到嘅，全部系内销嘅。我话如果有一日香港有歌手出到口嘅话，佢可能会振兴翻呢度个 market 嘅。咁、但系去到后屘，你睇到啊，咁阿 Jam 咪出口咗去大陆咯，啊好红啦，咁但系振兴唔到。咁因为有好多因素啊嘛。我觉得我仍然相信呢样嘢，但系真系支持香港嘅经济、文化、或者系中文歌。唔好再为咗政治去揀你鍾意嘅 artist。 嗯。 冇意思嘅。为乜啫、对香港有好处咩？冇意思。好嘅就好好地咁样去 support 佢。 嗯。 唔好嘅鼓励佢得。 嗯。 就咁咋嘛。 Clayton 讲得啱。我哋讲一千次都呢啲 说， 系咪咧？ 我哋讲乜大家都唔信噶，好奇怪噶 呢番说话。大家可以回带再听，系值得。 咁我觉得其实系真嘅，即系因为大家都系想听好歌， 系 呢个系即系如果创作人有佢哋自己嘅初心嘅时候，我觉得乐迷嘅初心都应该系要追求好嘅作品。 系啊， 系 系啊，有好多嘢系可以政治化，但唔系音乐。 最好電影都唔係啦， 係啦。 哇！今日咧好多謝 Clayton， 多謝你，因為咧嗱，即係由細個講到而家啦，講到未來 一路喺度練啦 ，Clayton 嘅咬住一路唔放，你覺唔覺得我哋？ 係啊，佢 咬到實啊， 佢已經飲曬佢啲水，我哋要叫人再斟入嚟啦。咁但係亦都多謝你，即係作為今年啦，我哋一個好聲音嘅嘉賓啦，同埋我一路都。一路好似聽緊你唱歌咁，因為聽你把聲好好聽，同埋咧，其實佢講咗好多佢嘅心跡出嚟嘅，即係無論係一個獨立嘅創作人，到喺一個市場入面嘅一個前輩啦，我會咁講啦。咁你都講曬啲睇法俾大家聽， 同埋仲有，就算我覺得係喺一個叫做人生嘅嗰個層面上面，大家都會見到，即係好似你話齋，你有好多高高低低起跌咁樣，點樣由低去吸收一啲嘅。你需要學習嘅嘢，然後你再慢慢將自己去放翻去一個舒服嘅位置。咁呢個我覺得唔係淨係張階添佢經歷嘅佢嘅人生，我覺得係好多人嘅人生裡面都可以 apply 落去，大家即係嘗試。借用，我覺得我嚟參考都係一個好好嘅。 喂，涼涼地都要咁做啦。喂，揀首你嘅歌擺尾啊！ 哦， 你想播邊首歌擺尾啊？咁多歌幾百首， 知點 突然之間殺一首， 唔係啊！跟住阿 Clayton 突然間揀 我而家不如寫首俾你。 我上一次咧就作咗俾嗰對新人嗰首就最好啦。 咁不如就尋找黑盒啦。 哦，好啊！點解揀呢首咧？臨尾擺翻呢首喺度咧？ 你中意啦。二嚟我覺得呢首歌係Black Box 嘅一首代表作， 係 咁亦都係小弟唱噶啦。聽下我廿五歲嗰陣時把聲音啦，年輕好聲音。 你幾耐冇唱過呢首歌啊？最近近年有冇唱過？ 我記得有一次喺某個場合唱過嘅，但係都起碼幾年前嘅。 哦， 係啊，係啊，係啊。 你尊重要求嗰啲，定係你自己決定？ 那個場合係我要唱兩首歌嘅，我揀咗呢首歌， 哦、 類似係咁樣。係係、 啊。誒，揾人喺你嘅頻道再唱下。 係、哎、好啊， 你話俾我哋知，我哋一定捧場啊！咁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網站嗰度咧，我哋會擺翻阿 Kevin 嗰個頻道出嚟。 係 咁大家可以睇睇下。包括咗佢講點樣分析翻二十年呢個樂壇嘅， 仲有袁明熙嘅嗰個評語， 係啦， 係啦， 係啦，多謝曬張嘉軒先生， 多謝曬， 我哋下次見咯， 拜拜。 拜拜。 假使忽然有意外，遺下一身片段藏在黑盒裏面，擔心將來給發現，查閲當中記錄留着這種結局，忘到已經。忘掉了全部理想，遗落了又像我死了，是完了就完了。散落 证据比时需确凿，无论怎么快乐还是相当错愕。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即刻令我谂翻起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今日唔好意思，多谢 Kevin。 唔好咁啦，人哋好 enjoy， 从事音乐嘅， 人哋好 enjoy 喺个音乐当中嘅时候，突然间你咁样笑咗今日会， 喂，多谢阿 Kevin Sir 啊，添咗，你将佢嗰个音乐频道嘅 link 咧就摆咗上我哋个网站嗰度噶，咁大家可以听听啊。喂，其实 Black Box 啊，头先听翻，即系劲嘅，同埋咧嗱，我哋今次又揾到阿 Tim Sir 啦。其实咧，如果林建华先生你听紧嘅话，我都好想访问你。佢都写咗好多歌， 系 即系嗰啲《愿我常在》啊，《我的快乐时代》啊，或者又系有一大堆。咁你谂下咧，其实一对组合啊，即系两位嘅唱作人啊，生咗几多歌出嚟？ 所以 Eason 之前即系头几张碟嘅歌好 band 嘅原因，就系因为你有呢班 band 仔啊，当年嘅 band 仔喺度撑住。 好多好歌啊，系啊，咁啊，希望咧，即系阿 Tim Sir 就继续即系培育新人啦，继续为呢个的其实听得出嘅，佢对于广东乐坛咧好有抱负嘅，甚至乎中文乐坛啦，咁而家又做紧评判啦，咁希望可以发掘到多啲好嘅声音啊，写多啲好嘅歌啦，吓。多謝啊 ，Kevin， 系啊， 系。 喂，咁我哋系咪听咗呢个先啊？ 都可以啊。好，好，好， 嚟。你有啲重要嘅信息又要听啦。 系系系，冇错，要听。唉，呢啲啊。 啊，系噃。哇。 我第二次喎。A E D 字啱。 A E D 知多啲。 在开会之前在这里要多谢这么多位先。我们人事部早排举行了的义工活动，很多参与过的同事都说很有意思啊，辛苦了大家啊。 嗯，不用客气啦 May 姐，今次全靠阿达找到个这么好的服务机构跟我们合作，我们才这么顺利啫。 嗯，好啦好啦，客气完就讲返啦。上次叫你们想想我们还有什么做可以照顾到员工需要，你们想成怎样啊？ 我真是有想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自动心脏随战器 AED 啊？ 有，这部机简单易用，遇到人突然没了心跳都可以用它来急救嘛。但是跟我们公司有什么关系呢？ 香港全年有近8000宗在医院外突然没了心跳的个案，患者很多都毫无先兆。我们公司有这么多员工，但是我们公司办公室一部机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添置一部先？ 啊，是几好啊。阿达，不要挂着成日看着部手机啦，你觉得 Aaron 的 idea 怎样？ 咪啫，嗱，我睇手机唔系玩噶，系阿 Ron 讲到 AED， 我就上网揾多啲资料。原来我哋除咗可以喺公司加部机，仲可以参加埋消防处举办嘅 AED 睇得到用得到计划噶。嗱，呢个计划咧系致力增加喺香港每个地方增设 AED 嘅数量。提升市民在遇上紧急事故时尽快使用 AED 的意识和能力啊。 我都有上消防处的网页看过的。消防处会为未买 AED 的机构提供支援和咨询服务，而已经买了机的机构呢，他们会提供实地考察，优化 AED 的安装和使用。 嗯，那有消防处帮手，我想我们要在公司增设 AED 都会易很多啦。开完会我们就全力去落实啦。 消防署提提你， AED 看得到用得到计划会为未购置 AED 的机构提供支援和咨询服务，帮他们买合适的 AED。 有了 AED 急救患者好 easy。 AED 知多啲，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署联合制作。 该晒， 唔该晒子成啦，唔该晒好多同事啦，仲有淑梅姐 AED 知道啲， 系 大家记住继续留意就可以知道啲。 系啦，你哋有冇一技傍身咁样样嘅？即系嗰啲急救啊、咩差啊、嗰啲人工呼吸啊嗰啲有冇噶？ 嗱，我唔知啊，阿一哥嗰个年代系点？我记得嗱，我冇学过嘅，但系咧，我读书嘅年代咧，系有啲同学咧系特别中意咧去喺救急扶危嗰方面咧，佢哋会即系自己额外喺出面学嘅，包括系咩咧？请匿。 哦，都系人工呼吸扶危， 系啊，救急扶危嘅，系啊，请匿。 喂，呢排手紧啊， 唔系，大家都穷嘅时候，你手紧，我都只能够爱莫能助嘅啫，系咪？即系请匿嘅好多人会学啦，特别系男同学咧系会中意学嘅，同埋仲有嗰啲急救嗰啲咧， 系， 即系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一啲即系。总之就是有个人唔小心跌亲流血，即系所谓嘅冚穿个头咁样嗰啲咧。咁我哋当时死啦，点算咧？咁样咁跟住突然之间咧， 我术友咯， 系咪啊？其实大家都唔知点算，跟住突然间咧就有一个同学咧就挺身而出，佢平时系唔系好讲嘢，即系好乖咁样嗰啲。嗱，得唔使緊張，佢突然間 幫到你， 唔係佢突然間係好冷靜咁樣走出嚟咧，就同個患者講啦，即係冚穿頭嗰個同學仔講，嗱唔使擔心，唔使冇事啊，等我睇下先，哦冇嘢，好簡單啫，嗱你唔好喐得噶啦，好俾啲唔知咩我，即係佢突然間 都係我室友， 係 香爐灰， 係啦，即係突然之間係好簡單、好冷靜咁去處理咗件事咧，你會發現咧，佢喺處理嘅過程裡面咧係發緊光啊，即係佢有光環喺度咧。系令到个同学仔唔惊咯， 即系所以冷静处理系最 好重要噶。 好似头先我啲信息一样，你用个 AED 嘅时候，最紧要冷静、镇静， 系 令到伤者、病患者唔使惊，咁咪 AED 咯。 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话，政府兴建简约公屋是希望解决草根阶层的住屋需求问题，提早俾有需要的人上楼。他话明白有人会担心区内楼价可能受影响，他期望市民能够本住㓥房户急需政府帮手解决住屋需要的心，形容三万个简约公屋的单位数目不少，相信可以帮助到十万人解决住屋问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报章撰文，重新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不会改变发展为九龙东第二个核心商业区的初心。运输处亦都已经计划增设两条新巴士线，在启德简约公屋落成之前投入服务。大约20个启德居民朝早到政府总部外请愿，反对政府在启德世运道起简约公屋，促请政府重新审视并且落实第二个核心商业区的发展，不要拖延。政府派出代表接收请愿信，居民代表说，政府从未就世运道选址咨询居民，认为在有关土地发展简约公屋是错误，促请尽快纠正。代表说，居民支持简约公屋政策，希望政府理性解决房屋问题，但是反对利用原本规划用作商业地的土地发展简约公屋。代表又说，兴建简约公屋必然令区内民生交通超出负荷，希望官员落区听取民意。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增至超过5000人确认死亡，其中土耳其超过3500人丧生，邻国叙利亚估计最少1500人遇难。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南部10个城市为灾难地区，因为大地震造成广泛破坏，而这些城市将会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他又感谢向土耳其提供协助的70个国家，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和南韩等。 国际社会争分夺秒救援，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随住废墟中的搜救行动持续，最终死亡人数可能达到初期报告的八倍，即是可能超过二万人遇难。世卫又说，在受大地震影响的人可能多达2300万人，当中包括大约500万弱势群体。土耳其昨日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地震，造成几千人死亡。应土耳其政府请求，中国政府派遣由82个队员组成的中国救援队，下午带埋救援装备和物资，由首都机场出发飞到灾区。外交部话，暂时冇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中方十分关注灾情，已经第一时间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机制，将会向土耳其提供4000万人民币的首批紧急援助。中国红十字会亦都已经分别向土耳其同埋叙利亚各提供2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气温介乎18到21度，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同埋有薄雾，星期日同埋星期一较为潮湿同埋有雾。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手下留情，情人眼里出西施。 我是阿一，我最喜爱的西洋诗句是，只有你令这个世界变得正确。 Only you can to make all this world。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两代缉毒警察为求真相，不惜深入虎穴，与罪犯搏赢，撕开地下毒网。 根据真实毒案改编，黄景瑜、吴刚、任达华领衔主演。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爱无余地》，作曲周石汉，作词 T-Rex， 主唱 Hanna 谷子乔。 我知我离奇快好光，只想你一眼。 若作曲关心妍，作词陈耀心，主唱关心妍。 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的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 Good Vibes Only， 作曲 JNY Beats， 作词陈永谦，主唱 Corey 黄君仪。 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无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好，星期二晚上嘅9:38啦，咁啊，我哋唔好讲啲气球嗰啲咁嘅嘢啊，我哋讲翻我哋嘅，即系我哋。 本来唔记得咗你，又闹翻你。 我讲下啲金曲嗰啲啊， 系啊， 系 咯， 呼吁大家啊， 呼吁大家做啲咩啊？你参与下啦， 系啊，投票啊， 系 啊， 系啊，咁啊。讲翻一啲咧，即系我哋，你知我哋啲低端人口啊，我哋都系停留咗喺口腔期。咁啊，话说咧，就梁丽勤啊，上个星期咧就同边个做啊？ 唐欣欣， 同阿欣欣咧就讲咗一啲关于咧，即系人生啊， 初次料理食材同埋。最有深刻印象嘅一味，系啦。 好啦，咁啊，我哋两个就一哥讲先啦。 初次烹饪系咩咧？因为有好多人系杯面。煮饭 即系洗米嗰啲系嘛？ 而家咧，我谂系越嚟，我唔知系咪越嚟越多小朋友提早俾佢哋学习入厨房帮手啦。因为我记得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比较禁止我入厨房呢样嘢。 我都系噶，厌金。 因为有火啊嘛，惊同埋刀啊嘛。 但系因为我而家识得啲可能我契女咁样，佢而家已经开始阿妈会俾佢尝试自己炒碟蛋啊。 几大啊？几大？ 小五、小四、小五， 十一岁咗啦， 十岁咗啦，系啦。咁就再俾佢当帮下做家务咁样。咁我记得我自己我开始第一样嘢入厨房学嘅嘢咧系咩咧？就挞个煤气炉啦。 系， 因为好紧张。 而家嗰啲电磁炉就系跌。啲咁就可以即係开到、那个。 卡路好有同你剛才讲吹气球嗰下一样。佢有一下阴力嘅。嗱你死拍呢 係唔得嘅。 唔得嘅。好神奇㗎、哦。 你嗰个炉系点样先，每个炉都唔一样㗎，你讲下你嘅方法。 我嗰个炉呢我记得呢系下面有个掣嘅。咁你揿咗入去之后呢就要上面有个打环嘅嘢。 揿定扭先。 我系揿咗落去先。然后打环要啪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咁原來就放翻手嘅時候， 嗱呢個已經係比較上新穎。而家我屋企都係用呢只，但係有一啲係零㗎嘛，即係好似我哋打邊爐嗰個爐。 gas炉呢樣嘢咧，我係去到好後期先學識嘅。 嗱，我呢個即係係需要一啲嘅 technique。 哦， 因为咧唔知点解啊，嗱香港唔知因为即係天氣潮濕啊，定係嗰啲爐咧日久失修啊，又呢樣嗰樣咧，好難。嗱，佢一嚟佢一下咧要扭到去底先嘅，戳一下。但系跟住佢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嗱你松手嗰下咧，如果你好大力放手咧，一定熄嘅个火。 系， 你一定咧系好阴之咁样放，咁佢个火就会着啦。 嗱，以我嘅理解咧， 同埋hold嘅时间好紧要。 冇错啦， 冇错。其实主要系hold嘅时间。 系啊， 嗱。即系咧，就系咁样嘅。 讲挞炉嗰一集啊，我想讲。 我阿妈 公欲善其事。 系啦，我阿妈嗰阵教我挞呢个炉咧，系点样咧？压落去先， 系，哦，即系最旧式嗰只， 系啦，要压住，压一阵， 扭 一秒之后先至咔， 哦， 咔完之后咧 hold 住，佢就一个 系啦， 嗱，你2.376秒到啦， 你个心数三声啦，一、二、三，放手， 轻力 放，跟住点啊？熄，然之后啪，咁要翻转头，如果唔系咧，好似听讲啊， 会走 gas， 嗰啲 gas 就会飞出嚟，咁就危险啦。我即系翻转头，好，重新再嚟过，压落去， 系 一秒，零， 系 hold 住 ，hold 住， 一、二。三， 轻 放手， 哦， 搞掂， 跟住个风一吹咗，兜嚟过。嗱，咁当然啦，后来就出现咗啊一个帮助嘅器具，就叫做打火枪。 哦， 啊，系咩？我 都冇用过打火枪。 嗱，我唔知啦，因为咧我听啲师傅讲，因为咧嗰啲煤气炉咧，你知维修又系一啲复杂嘅嘢嚟噶嘛。咁样嗰啲师傅咧就话，因为佢入边咧嗰啲有啲叫唔知打火石定系乜鬼嘢啦。咁嗰啲打火石咧，其实你玩得耐咧，其实佢都系渣渣地噶啦。咁所以咧。后来咧，我妈就即系嗰个头先讲嗰个来来回回又要挞又要放手呢个动作咧，你玩得五六下咧，你就开始冇瘾嘅啦嘛，因为佢真系五六下都唔着嘅。咁后来咧，屋企咧就开始添置嗰支打火枪， 系 咁嗰支打火枪咧就系其实你一开 即系放 gas 出嚟咧，你一点佢已经着噶啦。基本 上，我估而家有啲即系真系做飲食業嘅師傅都仲系用呢一款嘅， 系打火槍、啊。 因為有見過上網有啲即系可能拍嗰啲短視即系短片嗰啲咧，咁然後佢哋可能就系嗰啲師傅就系教點樣攞支火槍放唔嗰下。其實唔係個即新入行嘅時候就要學呢樣嘢，因為大家都驚會辣親啊，會成啊咁樣咯。 係、嗯，仲有塔佬一排玩啊，真係。 頭先阿盧偉恆講嘅滴嗰個咧，其實係屬於煤氣嘅。 係。 哦，係。 我細個嗰個係石油氣先噶嘛，但石油氣之前嗰陣咧就係火水，但係 要幫要戳噶嘛， 唔係火水同埋咧要揾支香咧咁樣嘅，我唔知嗰個叫咩名作啦。但係咧因為嗰陣太細個，咁我媽就唔會俾我哋掂嘅，咁我就喺側邊望啦。即係你成日都好想學阿媽咧，因為佢要用啲棉線，好想因為用到咁上下又要加翻定係剪咗佢咁樣之類，係咪點樣噶，師傅？ 啊！要換嗰條嘅喎， 係啦，即係要換咁樣啦。咁然之後，你又見佢倒啲火水落去，阿媽講到咧，好似哇，好驚㗎！嗱，你唔好喐啊，你一喐爆炸，即係講到咁嚴重㗎嘛。咁所以我係由石油氣爐開始。 我細個喺恐懼當中長大，行車入廚房咧，會爆炸， 會爆炸， 水煙啊，窿啊， 啲嗱，你唔好望住把刀，望住把刀，你隻手流血㗎啦，咁樣嗰啲。 同埋咧，拎住啊，嗱，有煤氣喺度，好中毒㗎。 即係好似我上次講，你煲飯隻手一定要抹到好乾，如果唔係一掂個煲，你即刻電親㗎。即系好恐怖噶嘛， 会电死啊、辣死啊，所有嘢都 系啦。咁所以我系由石油气开始，跟住咧去到煤气就跌，但系咧 跌系煤气。 嗰阵咧成日都见到阿妈做一个动作，就系咧佢拆咗个煤气炉，咪要炖，唔系拆咗个石油气炉。你因为咧你点得多咧，佢唔知有啲火。即係有啲 火屎嗰啲啊， 嗰啲嘢咁樣咧，你就要唔知點樣燉翻出嚟咧，你再撻咧先至好撻嘅。 哦， 同埋仲有啲火會有唔同顏色，好似係佢越污糟嘅時候咧，啲顏色咧就唔知會變咩色。 哦，這個你要翻翻去咧，就係本身 burner 嚇，係嗰個啦。 究竟 open 咗個 air 好之後，個顏色係咩 咧？係藍色係好凍嘅，其實係咪？ 藍色 open 咗個 air 好， 係啦，中間嗰橛咧就係最凍噶嘛，出面係 嘅咩？ 我唔知啊。 咩 frame 同咩 frame 啊嘛，係嘛？ 唔知喎呢個真係。 Turn 個 frame 啊嘛，而家 要播。Give me your hand 啊嘛， 打力啦！ 以為下個禮拜啱播。哎，我哋真係唔記得講，拉開少少先，因為我哋啊！琴日我哋有冇講到嘅？我唔記得咗。即係我哋有一個情人節嘅 特輯。 琴日有冇講咧？唔記得咗。 情人眼淚出西施系列，密切留意下個星期啊！ 係 啦，下個星期一二咧，我哋啊，梗係要好好學佢啦。好，講翻你 今日我第一樣嘢，如果你話真係同即係唔好話同主食有關，但係第一個用嗰個爐咧，第一樣嘢學係咩咧？就係學煲水啊！ 嗯、 因為而家我哋屋企而家煲水咧，咁你一係就可能有一個熱水壺，咁你倒啲山水落去，咁你撳100度，佢就會變100度啦。又或者咪電熱水煲嘅，即係电热水煲你摆喺个左嗰度， 插 个电，佢就够钟嘅时候就 BBB， 或者而家可以你 set 个温度，我而家屋企嗰个咧系可以你 set 60度，咁你由佢喺度滚咧，佢滚完之后佢会自己落翻60度，帮你保住个温度。 我哋以前嗰啲茶楼嗰啲水煲嚟噶嘛，差唔多 系。系茶楼水煲， 不锈钢水煲啊。 冇错啦，我就记得细个。应该而家应该绝咗种噶啦， 水滚茶靓嗰啲啊嘛， 有个水煲，然后咧你 有个鼻噶嘛，那个水煲， 哦系个鼻，佢就顶个即个煲水个口咧，其实你煲嘅时候咧一定要冚翻埋佢， 系啦， 咁你当佢煲到滚嘅时候就。 唔系、啊，我屋企而家都仲用紧。 你仲系 B B B 煲啊？ 我系 B B 煲啊！ 我再早期 B B 都冇啊，等水泄啊， 就 熄炉啊。 我又唔会等佢泄噶，等佢泄咧，佢 hea 咗落个炉度就好麻烦，佢撇啲烟出嚟， 又系会爆炸噶嘛。 系啊， 啲水泄 啲烟，哇，撇啲烟出嚟，跟住就 OK 就滚，咁然之后再去冲水。但我到而家屋企都仲系用 B B 煲噶。系啦，我记得第一个学就系学用 B B 煲啦，即系起码知道，即系我 B 就系代表水滚咁样啦。咁呢個純粹教塔爐。咁第二樣嘢學咩呢？就係唔好用 BB 煲嚟煲水啦，就係攞一個普通嘅煮即食面嗰啲碗，你就判斷究竟 佢起泡嘛， 係啦，起泡味咯，原來起泡 就係滾啦， 就係滾咁樣啦。咁 咩叫揾即食面嗰啲碗、啊？ 即普通一個 煲啊， 煲啊， 普通煲啊。 咁你點樣去判斷啲水滾味夠100度未咧？就係佢有冇噗啲水泡就係夠100度就係滾啦。咁呢個就第二樣，第三個就係學煮。公仔面即系煮即食面同埋煎只蛋咯，系啦，因为你学识煲咗嗰盘水之后咧，咁你即食面冇技巧啦。 但系你煮饭系冇嘅， 冇煮饭，因为我嗰已经系西施煲嚟嘛， 西施煲 即系你洗碗揼入去，你唔需要即系揿掣就得噶嘛。 但系你都要俾米水噶。 哦，咁俾米水咪教你洗米，然后倒入去，咁揿掣咯。即系相对地冇用火嗰个危险性要特登教咁样， 你只系需要揿掣， 你只要需要揿掣同埋学识洗米就得，同埋记得唔好喺个蛋煲嗰度洗 米， 系啦。咁跟住之后咁咪教， 唔好喺个蛋煲度洗米。 会刮花个蛋噶嘛？ 系啊，但我以前唔知啊。最初用嘅时候，我哋照咁样洗噶。 我早两日仲洗紧， 所以个底慢慢就变成有啲 就容易坏咯， 冇咁 扣用咯。 系咩洗啊？ 你另外 洗完之后倒落去咯。 系、哦、啊，同埋教落几多水咯？一只手指公啊。 我系目测噶嘛， 一节啊嘛， 系一节手指公。好啦，咁跟住之后咁就煮呢个即食面冇技巧啦，就抌落去滚就得啦。咁所以就教埋煎蛋嘅。咁、煎蛋我记得嗰阵时都仲系用嗰啲大嗰啲，我寻日讲嗰啲大嗰啲铁锅啊。 系啊，飞哥讲嘛，一定要铁锅先有边啲先脆嘛。 系啦，咁然后就话哦，你先开嗱，我学嗰个版本啦，系先开咗火。咁等佢稍微有少少興嘅時候咧，就落油，係啦，落油，然後你聽到啲油咧，要聽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嘅時候咧，你先落蛋，咁先至會有窿邊同埋冇咁容易黐底嘅、如果你啲油唔夠滾咧、就好容易黐底啦。咁、呢個就係我諗我喺屋企學識嘅幾個叫做即係叫煮嘢食嘅嘢啦。咁去到後屘就真係去到家政堂或者後屘自己同啲 friend 自己出嚟打邊爐食飯學下，有啲人教 打邊爐行。 因为会分享一下，即 系嗰啲丸咧浮喺面就熟噶啦， 浮面笃得穿就熟噶啦，系啦。 你都有上家政堂， 有上家政堂嘅、我有。 咁你家政堂第一个要整嘅系咩咧？ 西唔系西多士，虾多士啊！ 哇， 有整虾多士啊，番茄炒蛋啊，要啊，有炸有食。但如果提起学校，小弟最自豪嗰样嘢咧，就唔系家政课，系小弟曾经参与过啊。 四日三夜嘅咩 啊？曾经参与过啊！2006年到中山班制烹饪比赛噶， 点解你要参加咧？ 系咪珍宝海鲜房嗰边？ 点解你要参加？ 喺太白嗰度。咁啊，话说咧，嗰阵时咧就即系派，好似有分，你知每年都会除咗社之外咧，个班都会例如哦，嗰年最优秀嘅班系边一班，咁都会有啲计分啊，即系例如。总之佢有计分啦，咁其中一个分数嘅可以攞分咧，就系参与呢个嘅班制烹饪比赛嘅。咁适逢当时嘅班主任咧，就系呢个嘅教家政课嘅嗰位老师啊 ，Mrs. Lam。咁佢哋一班嘅同学仔咧，本身谂住推崇啊边个去参选咧，谂住叫阿女班长去参选。咁、女班长又系嗰啲贤妻良母，一早已经学识煮嘢食嗰啲嚟。 你系咪男班长？ 我唔系，我唔系啊，我唔系啊，系。 哦，即系同女班长之间冇恋情， 冇咩关系， 即系同阿女社长唔一样。 冇再提啦，寻晚翻到去俾人闹啊。 系啦， 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本身就话哦，阿女班长同埋佢几个嗰啲女同学一齐去参与，咁啊全部人都哦好啊好啊好啊咁样啦。咁但系无啦啦有个男同学哇！因为啊，点解咁讲？因为嗰阵时我哋追捧紧一套电影啊， 《 食神》 哦， 系啦，真系食神啊， 系真系食神， 即系原来影响咁大。 然后我哋话男人都可以煮嘢食噶，一于我哋自己参与，咁我哋就举手就话要争。要爭呢個報名啦，因為你每一班就 可以 派 一 隊 隊 伍，咁你要爭啦。咁由於小弟嗰個班咧，男多女少，咁啲男仔咧都係中意睇人出事嘅，係啦，咁就結果就擁咗我哋成班，即係嗰幾四個男仔咧就去 投票咁樣， 投票即係揀邊個去，信任邊個去， 刺激啊呢啲。 咁咪話説嗰陣時 飲完燒雲飯係咪整？ 唔係，因為時任有個當時嘅女朋友咧，又教過我整個。Blueberry cheesecake 啊！ 哇， 整 cheesecake， 但系 cheesecake 我摆唔到落食神度咯。 咁但系因为实在太复杂啦，所以我上网就即系搵嗰时开始上网就搵一啲免焗嘅蛋糕，因为我觉得焗好麻烦。结果咧，俾我搵到一个咧系可以用蒸出嚟嘅朱古力蛋糕，咁其实好容易嘅啫。咁就系用一啲如果冇记错咧，佢系用面粉啦，咁然后有啲自发粉啦、鸡蛋啦，咁然后将啲朱古力溶咗去，然后打匀落少少糖，咁然后你蒸完之后咧，摆入即蒸熟咗之后摆入雪柜之后咧，佢就会慢慢咧就会发胀噶啦。个原理我冇记错系咁样嘅，系啦。咁所有嘢正当非常之美好嘅时候，咁我哋咪成班四个男同学一齐去蒸啦。 定系摆咗落雪柜嗰度先拎出嚟蒸啊？因为你要发起，系咪要发咗先？我唔知啊，是但啦， 我都唔记得咗啦。总之系要摆入雪柜呢个步骤嘅，因为佢本身溶晒之后摆入雪柜，可能佢唔系蒸啊，可能系冻饼啊。总之系要喺咁应该系冻饼咯，我记得系啦。咁总之你搞匀晒啲嘢之后咧，咁你就摆入雪柜度雪。咁但系我哋唯一 即人哋我見其他就係整嗰啲咩香芒雞翼啊， 中餐 有啲中餐有啲西餐啦、啊。咁、哦、因應每班嘅班會費可以撥幾多俾你去買食材咁樣嘅。 咁嘅 係啦， 即係蒸條魚得噶咯。其實你有錢嘅話， 係咪冇錯個問題？ 佛跳牆都得啦。 問題就喺度啦，因為時間嘅關係啊、嗯，所以我哋最尾嗰嚿嘢擺入雪櫃半個鐘唔夠咧，就要攞出嚟參加比賽，哦、因為放過去嘛。咁、哦、所以嗰個蛋糕係未成型，我哋就要拎出嚟啦。咁有個蛋糕模噶嘛，咪夾硬可能倒佢出嚟嘅時候咧，就變咗心太軟中間嗰皮嘢。咁但係我哋幾個男同學試過啲味係 O K 嘅，係純粹需要時間，我哋就計漏咗時間呢樣嘢啦。系啦，咁嗰次比赛我哋系输咗嘅。 哦，咁其他人系整咩咧？就赢嗰啲， 咪就系嗰啲香芒鸡翼啊，西岭鸡啊嗰啲。我哋上堂有教呢啲嘅都，西岭鸡啊、哈多士嗰啲。 哦，呢、這个其实你系学校冇教，不过你自己 发 挑战自己， 挑战自己系啦。谂住、哦、以甜品取胜，因为嗰位家政课嘅老师系女仔嚟噶嘛，即系女士嚟噶嘛，谂住用甜品去氹 Mrs. Lam 啊， 氹女士开心。 嗯， 咁结果啊 Mrs. Lam 话，唉。你哋唔好搞咁多嘢啦， 系做少咗个， 求其攞啲鸡翼，咪舐啲芒果咪算咯， 系。 咁之后啊，一哥喺飲食界就冇再发展啦。 哦，我偶然都有自己一啲小发挥嘅，系啦。而小弟而家比较出名，例如系煮一啲捞面系比较出名嘅，即系例如型多需要你，同埋嗰个新字头嗰、那个，如果加啲芝士去捞都好好味噶。 哦，系都有略有所闻嘅。 系喺即食面我略有研究噶。 呢一只咧，我屋企系随时随地都大把噶、 哦，好食噶。 间中咧有$21一包啊。 我有试过整可乐鸡翼咯，都系啦，都 OK 嘅。 嗯， 系啦，因为都冇咩技巧可言。 系啊，哦，咁啊，有可能 即系都间唔中都仲会落下船。 我有 唔抗拒嘅，你叫 我唔抗拒。其实我有段时间屋企都系我煮嘢食嘅， 即系你都唔担心屋企即系厨房会爆炸嗰啲。 我唔担心，我担心食完会唔舒服。 不过其实我又真系我以前从来都唔烹饪，但系而家咧我真系兴趣大咗。 哦，系啊， 我觉得我自己对于切嘢咧系有一种迷思出现咗。好中意切嘢。 哎呀， 我寻晚先煲完一煲，又系嗰煲番茄薯仔、洋葱。同埋豆腐汤，今朝饮，寻晚饮完，今朝再饮 ，very good， 好好味。 我同你完全调转，我系唔敢用刀嘅。 闪闪好你火箭碎片，午夜轮星上。岁月 好真係有嘅多麼的需要你啊！咁我講少少啦，因為咧我嘅入廚嘅即係經驗咧，可以係接近去零噶啦，就因為一自細啊，就係俾阿媽頭先講嗰啲恐嚇。即係所有啲刀又會流血啊！即係煲又會爆炸啊！ 個刀自己會流啲血出嚟， 煤氣會中毒啊！咁樣樣啦。咁尤其是咧，我對於用刀咧，我都而家我有一份咧莫名嘅恐懼嘅。嗱，唔知係咪因為當年咧嗰個咩特咩切，哎呀！ 妥， 当年有个广告， 系一个胶布嘅广告 嚟嘅。咁嗰下切咧， 系啊， 你就觉得硬系会切亲手嘅。同埋咧， 我而家听到都戚戚然。 仲有跳，哎呀，妥，好正。 而且呢个广告咧，我植咗入去个脑度，加埋阿妈嗰种恐吓啊，就用刀咧好容易要刉死啊，即系嗰啲啦，又系会流血啦，切苹果都会流血啦， 一跳就即刻流血噶嘛。 咁而家咧，其实咧，我攞起把刀咧，我都好惊嘅，所以咧，但凡需要切嘅嘢咧。我近乎係唔會處理嘅，亦都唔係好識處理，即係用刀都有啲咩刀法啊，又要唔知咩陰力啊，咁嗰啲咧其實我係完全 唔識嘅。咩啲手指唔知點樣 貓爪 咁 樣 啦， 係啊，又唔知咧。我見到佢攞隻手指公嗰個骨啊，頂住嗰個刀啊，即係個刀背啊，咁點樣切青瓜嗰啲好薄嗰啲咧，哎呀切哎呀，就妥啦。咁所以咧，我嘅入廚經驗咧係非常之少嘅。咁至於啊。我整过啲乜嘢呢由于今日时间关系呢我就唔讲住。 听日交俾何铿话俾大家听。 好听日见拜拜。